大多数朋友都是在默默的听节目看节目，我想为了在这个大数据的年代哈，我想你们不要再潜水。如果在周一的晚上听到了你熟悉的歌曲，或者在那一年你听到这首歌，和现在18年12月3号再次穿越到现在的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内心的变化，改变的没有变的，我们都可以慢慢去聊。十点答录机，周准再次感谢你的光临。你可以通过下载 APP 花椒搜索十点答录机，然后点关注啊。每周一到周五，2018年我都会陪你，18年我再陪你28天，好快对吗？那19年我会每周一三四，一生一世陪着你。我真是个有心人，给自己比个心哈。然后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的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都是有非常多新鲜的资讯，随时更新 News Update。每周一都是我们的深夜电台之岁月留声机环节，有很多经典的好歌会在这个夜晚一首一首的映入你的眼帘和推送到你的耳机里啊，这都是一种非常怀旧的复古的中古的感觉。你想想这个年代了哈，还有主持人在晚上10点出现在电台带来深情款款的直播节目，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我们不能辜负。第一首歌是非常有情怀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发行在2009年，这张专辑叫做塞北，不是我爱你塞北的雪哦。这张专辑的演唱者我非常的欣赏，而且他就是草原长大的孩子。如果你去过内蒙古这片大草原，那里的人们一定会知道这首歌，而且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男子汉气派的爷们儿，你如果到了草原，你一定会听这首歌，而且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那种情绪会因为它的旋律铺陈开来，一发不可收拾。这首歌里有浓郁的乡愁，诉说着我们在一个地方打拼成长的故事。于是呢，我们所谓的故乡哈，就成了每个人心底最柔软、最美好的那一片净土。每当鸿雁这首歌响起来的时候，你们一定会想到很多很多让你难以忘记的部分吧。你去过草原吗？我特别想去大草原看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好。把酒举起来，载歌载舞的人们，一切都是美好的。鸿雁， 我想一定有在草原长大的孩子，然后那种情绪和感觉只有在那片草原辽阔的无边的天地线之间才能感觉到鸿雁的美好和力量。谢谢胡思愣这首精彩的作品啊，鸿雁啊。让人有浓浓乡愁牵引出来的作品，很多人唱过版本啊、哦。看到游泳的云说，之前听过的是不忍拔眼的版本。我们都在怀念一种情绪。那刚刚这首歌来自于胡思愣演唱的《鸿雁》，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曹玄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王贝。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胡思愣先生的《鸿雁》啊，让我想到了在那片土地上生长的人，长大的孩子，他们有着天生唱歌的灵魂和跳舞的血脉，就好像活在节奏当中。如果在一个非常好的场地当中，那真是一团享受生活的部分啊。那时候人们在迁徙，每个季节都会不停地换自己的住所，所以我们才知道在内蒙古有早茶这一说。早茶吃得很硬，有奶茶，有然后各种的肉。我觉得 如果真的有机会去草原，大家一定要去感受烤全羊、篝火、KTV， 就像二宝说的，可以自由飞翔我们的内心。我在仰望月亮之上。好，还有很多朋友说去过草原，第一次去草原游泳的云说远远的以为可以在草原上打滚，而且哈，他去那个月份呢，草非常的高哈，大概有半人之高，也没法打滚呢。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草原，是我的很多年之前的一个公司，我在那边做录音主管的时候，还不忘把自己的职位说出来，真的是这么冷的天。我在做录音主管的时候，我们去那边团建。然后去选马嘛，我觉得哇，能在草原上骑马真的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情，相当的策马扬鞭那种感觉，十分的美好。然后我就选马，可是我去的是有点晚啊，大家都把马选的差不多了，就剩三匹马。哦，我就看，当时也没怎么交流，我就看到了一匹还算是那个毛色应该是黑色和灰色之间那个颜色哈。然后我说师傅就这匹了，那个师傅看了我一眼，说。小伙子，你确定选这匹马吗？我说我确定啊。你真会选，这是我们这片出了名的草上飞。我当时就觉得，反正是男子汉，自己做这个决定啊，草上飞就草上飞嘛，上马。然后我就是结束了大概有200米的策马扬鞭，就感觉我的屁股还有我的腿，哇！当时就很痛，最痛的不是当时，是第二天一早醒来的时候，我整个人真的是僵在床上，就这样，连我的肩膀都没有了。所以说大家在去草原的时候，酒啊，喝肉吃，然后舞跳，骑马这件事情一定要循序渐进，像滑雪一样，好吧。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这周呢会降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棉帽子啊、厚衣服啊、毛裤啊、秋裤都穿上，棉鞋啊。你看我这个头发是不是正好适合戴帽子，对不对？戴上帽子之后呢，就显得不是那么的整齐，这个长度真的是很尴尬，跟你们讲。谢谢大家来到十点大陆机这个温暖的地方，温暖的家。接下来这首歌呢，现在听好像有一点点寓意哈。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看到它的说明，我觉得这真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品呢。两个人是一家人，男生负责旋律弹琴作曲，女生负责写词，真的是天作之合。伊能静、哈林庾澄庆啊，我当时以为他们永远不会分开。而且哈林把这首歌给制作人听的时候，制作人说、这首歌真的很赞，歌词是谁写的，他说是我妻子，这首歌真的是很漂亮的歌。而且哈林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来告诉大家要有一种委婉的情绪去保持爱情，可是人生就是有很多的变化。也非常感谢老天的安排，现在这二位都找到了各自的真命和命里的人啊、一切无常，但是一切都在无常当中变化又变化的。这首春泥你有印象吗？你一定有印象哈、2003年的一首作品，距今15年真的改变了许多。我们现在看到伊能静更多的是她的老公啊、那个演员。我们看到现在的哈林庾澄庆更多的是选秀的评委，一个永远鲜活的 rocker 的永远不会变老的哈林顽童庾澄庆。你听过春泥吧？春泥，好听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我喜欢的哈林庾澄庆，深情款款的庾澄庆。在那张哈林天堂的专辑当中，春泥是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我们会唏嘘之前的爱情，其实更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You copy that?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机，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

如果有一些些私心杂念的人，他不会再回来。这就像极了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过往和交集，留下的都是最好的。谢谢所有正在线的朋友们啊！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你觉得感觉不错，我真的希望你分享到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来到十点答录机，可以让每一个夜晚变得在盛夏的时候凉爽一点，在严冬的时候温润一些。刚那首歌来自于哈林与澄庆，我们的朋友游泳的云说，爱情黑皮书和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是他最喜欢的哈林与澄庆的状态。我最喜欢哈林的那个状态，就是哈林穿了一身绿色西装，穿了一个暖黄色的圆领衫，然后穿一双纽巴伦574，在 MTV 里不停的跳啊唱啊，顽童一样的唱，充满活力的哈林与澄庆。我也希望呢，在十点答录机的节目当中，你可以活泼，你也可以沉静。对啊，就好多朋友会听春妮的时候都会落眼泪哈，都会想到说是有故事发生的。 So 就让故事继续发生下去，我们在慢慢的听歌的长夜里，一个接一个的长夜当中，去认真的体会和了解不一样的人生和那个不断 news update 的自己。十点答录机，今天晚上我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送给所有分手的朋友啊，借着上一首春妮，我们有请梁静茹。我觉得今天晚上是唯一给我准备的女歌手，梁静茹给我的感觉就是家教非常好，很有教养，唱歌一点都没有公害的女歌手，也可以疗伤，也可以让我们心情飘到很远很远的海边，又可以像一个邻家女孩一样等待那个像我现在头发一样长度的男生的出现。分手快乐，有请梁静茹哦，她现在也很幸福哦。喜欢微笑的女生，命运都不会太差。Enjoy it。 我无法帮你预言，委曲求全有没有用？可是我多么不舍，朋友爱的那么苦痛，爱可以不。至少有喜悦感动，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泡咖啡让你难受，想挡挡你心口里的风，你却想上街走走，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剩自己一个，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相逢离开就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过得有笑容。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很多的女性的听众会说，我是一个爱傻笑的女生，我是一个爱大笑的女生，我是一个爱甜美笑的女生，会怎样呢？一定会很幸福哦。你的微笑会被天上的某一颗星星照到，然后映射到一个男子美丽的、善良的、帅气的瞳孔里。 So 你自己想这个画面。 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 的美多了。 谢谢梁静茹，让我们在夜晚回想起很多很多画面的好歌。谢谢词曲作者，也谢谢那一年唱这首歌的他内心的变化。这个声音来自于生而不同的十点打路机。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路机 To be a better man。如果问我准子你有没有分手过，当然了，那是你主动甩别人还是别人甩你，都有了。我是一个很透明的人，但是我现在想，如果说有朋友问你说，哎，那谁你有没有被分手过，我没有谈过恋爱。哇哦，你几几年？我90年28岁了。所以我觉得你也大可不必为那些没有什么恋爱经验的朋友感到大吃一惊。也许他从很多的故事和经验当中得到了很多的经验，也许是教训，也许是自己的所得，在期待一场完美的恋情。每一个人的生活轨迹都是他自己去选的，不要太过在意啊。但是深夜电台岁月留声机的环节，就是让大家留住这些饱满的偶尔翻出来的小情绪，在夜晚雀跃一番哈。22:33:08，时间过得是不是很快？转眼间半个小时就过去了。你想想，在这样一个信息交叠迅速的年代和时空当中，半个小时你觉得一点都没有乏味，是不是这个节目就很赞了？又说出了一些心里话。哎，你们觉得这个节目现在就？这个进行很赞的朋友，在花椒的平台上比一颗火红跳动的心，我看一下好不好？如果真的没有几个心，我真的非常荡到谷底了。我跟你讲，接下来我就不放歌了啊！我跟你讲，我希望在这个寒冷的夜晚，送给大家一丝暖意，是我最想达到的目的。我是这个城市里深夜电台的播音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我叫周准。今天晚上也准备了很多很有那种想要找回恋爱的感觉。刚刚那首《分手快乐》有一些歌词虽然是跟分手有关系，但是你会觉得很有想恋爱的冲动，对不对？在这个城市当中有那么多人恪守着一个自己的一个内心的那根弦啊，不能永远就是 C 大调的，不能是 A 小调的。 C 大调因为象征非常阳光的部分， A 小调夹杂了一丝忧郁挣扎的部分。所以接下来这首歌，那张专辑我还记得叫《秘密花园》。我觉得一个男生，一个男歌手，竟然用一种《秘密花园》的这四个字做封面，做这个专辑的名字，我就很诧异。但是这首歌确实有一种秘密花园的感觉。这首歌创作于1999年，1999年你在做什么？快30年啊 ，no， 我算数不太好。99年、09年、19年，哇。真的是好久了，其实我到现在没有算出多少年，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时候满江给我的感觉还真是那种很纯真啊。满江其实到了他这个年纪之后呢，很多人在评价现在的满江，扎了一个小辫子，留了小胡子，面部棱角还很分明，喜欢穿 Converse 1970S， 无论从哪个角度，他就是明显的变得成熟了， 说时间一点就是老了吗？鱼尾纹吗？就像我们一样变老了吗？我又不是28岁的周芷，但是真的是男人味道很十足的满江。可是在1999年3月份的时候，春天来临的那个时节，他唱了一首真的让所有的少男少女都非常倾心的歌曲《裙角飞扬》。哦，天哪！哎，这个前奏响起来，你会鸡皮疙瘩稍微起一下吗？我刚刚真的是起来了，你看到了吗？高清摄像头，我们这边不是高清摄像头，对不对？你看不到。裙角飞扬啊，你在一个街角看到那个女孩向你走来，转了一个圈圈。嗨，没想到你也在这里啊，导演啊。 我在等你过了那条街，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你别回头，别管那裙儿飞，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爱这一飞，将飞过千山万水，爱发生在不对的时间，卷乱了滋味。敢在伤害还没出现，让结束保有一种美。裙儿轻轻飞，染红天边，我的心也苦也甜。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将与谁共度春天。裙儿轻轻飞，还在眼前，我已经开始想念。留不住时间，留住画面，也是种永远。 现在呢，已经过了裙角飞扬的季节，但是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的记忆会一下子回到1999年3月春暖花开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我们都是年轻的不得了的人。那1999年我才十几岁啊，我才不到20岁，哇哦，年轻的生命充满了对生命以及生活的向往啊，那是一段我们再也回不去的青春时光。但是现在听《秘密花园》这首歌曲，还真的是让人印象十足的深刻。那个时候，这个英文叫做 The Secret Garden。Oh my God, The Secret Garden。 在等你过了那条街，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你别回头，别管那裙儿飞。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爱这一飞，将飞过千山万水。爱发生在不对的时间，全乱了滋味。敢在伤害还没出现，让结束保有一种轻轻飞，染红天边，我的心也苦也甜。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我将与谁共度春天。裙儿轻轻飞，还在眼前，我已经开始想念。留不住时间，留住画面，也是种永远。轻轻飞，染红天边，我的心越哭越甜。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我将与谁共度春天。你的裙儿轻轻飞，越飞越远，飞出了我的视线。 谢谢1999年的3月份出的这张专辑，谢谢满江。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十点大陆记。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等待你来找我，这是一个我想做这个节目最大的初衷和心。我每当听到跳跃的律动的时候，我真的想跟他一起去舞蹈。刚刚看到我嘚瑟的跳舞，大家觉得很开心对不对？我希望你在晚上的时候看到不一样的周准和听到不一样的十点大陆机。22:42:06，温度又比之前冷了一些，但是我们直播间的热情却越来越高涨，这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谢谢所有亲爱的朋友在深夜的时间信任来到十点大陆机， It's my pleasure， 也是我们节目组的荣幸哈。接下来将要登场的这位歌手是我相当欣赏的一位音乐人，不管是从他的演唱的风格，以及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他陪了我4年，那个时候我还拥有一款爱华的 Walkman 啊，是个放卡带的随身听，记得有 Classic、 Pop、 爵士三种模式，我调来调去调来调去。那个时候那爱华的耳机有一个那个软软的海绵膜套在耳朵上永远掉不下来，那个时候他伴随我去弹琴，去打球，去打热水，去吃饭，去熬夜，去思索，去故作深沉的背着一个双肩背在校园，在酒吧，我大学就唱过歌了，去酒吧，然后去就很多路上都会听他的歌。你知道他是谁吗？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来自于我国的上海，他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第一名。然后他出那张专辑的时候呢，长发飘飘，他跟范晓萱合作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我要我们在一起。他的音乐不是那么的大众，但是却是在很高的位置，每当他演唱的时候，大家都会对他，哇，他要弹琴了，他要唱歌了，这个舞台要炸掉了，不得了，他是谁？对了，谢谢游泳的云，他的名字叫做李泉，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音乐家，流行音乐家。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哎，这首歌是印证了我很多个时间段的一种状态，我想我们都很苦过啊。我觉得李泉的表达已经到了一种极致的部分啊。我们今天来听听李泉，这个4岁开始学习古典钢琴，每天 every day 他要弹8个小时 play piano， 弹8个小时琴。15岁就创作了第一首作品叫做停留，你看那个时候他那个歌曲都是两个字的哈，在那张走钢索的人专辑当中几乎全是两个字的歌。嗯，李泉啊，很苦。嗯，我爱记得这首歌曲，我也每次去 KTV 如果有非常好的MIDI 的音源，我一定会唱李泉的很苦和走钢索的人。在这个深夜我希望送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有请永远长发飘飘的儒雅的有气质的李泉 James Lee。 看着天亮，生活又开始重复，想着你啊，想在枕水的手， 天亮， 生活 你要一点无无助， 想着你的心 我从来在乎，把窗打开了，风吹得我想哭，出门去吧，目标迷迷糊糊，爱得太贪婪，味道很苦，想得太清楚，心里很苦，对你太付出，结果很苦，一切没缘故，一切停不住， 我觉得 自己很苦。 一个 DJ， 我每次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溢于言表的表达我对李泉的喜爱，我也见过他，我也去他的演唱会听过他的演唱，我希望李泉一直保持自己的这种良好的创作欲望，以及他优雅儒雅以及高人一块一大截的音乐气质，多创作出一些老百姓或者是也无所谓了，不管老百姓了，就是他自己喜欢调调的好音乐。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生而不同的十点大陆机。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轻轻地吹，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 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你说真的很奇怪，我在听李泉的这首《很苦》的时候，我就想起我曾经的很多的故事，那些故事只有我一个人在经历啊，没有人帮我，一个人都没有。我经历的事情还算很多，因为有故事的人也许才能听懂心底的歌。我会听懂李泉在他高级的编曲背后演唱这首歌的一些苦楚啊，不管是在情感上，在世界观上，在他看待周围世界的时候，因为弹钢琴的人是非常单纯的，而且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看法的时候，他只能用琴声去表达出来。我也真的希望大家多多的静下心来，在可以完成你的工作学习的正常轨道里，来看看听听十点打录机，让这些音乐包裹着我们，让我们安全，让我们找到一个可以躲藏栖息和放松的地方。我也想这是这个节目最大的功能性。有故事的人才真的可以听懂心里的歌。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轨迹当中都有很多陪伴他的歌手，像极了他之前经历的歌里的人生，就或许一句歌词两句歌词打动到你。我真的不太确定现在有多少人在看我的直播，听我的直播，一个人也好，十个人也好，100个人，1000个人，10000个人也好，其实都是我们用心在交流。每当听到动人的音乐，我真的精选出来，从10000首歌中挑出8首歌送给你的时候，你能感受到我的用心吗？我相信你们能感觉得到，所以就不难理解我在直播间有时候会欢呼雀跃，但大多数我会非常沉静地想很多的事情。小乔，我看你看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我的真心吗？each other， 我们都彼此看到彼此的真心好了。可以要星星，对不对？那现在你就给我一个小星星，我看好吗？还有大概4分钟的时间，接下来登场这位歌手呢，我个人认为他是华语乐坛非常珍贵的嗓音，他的嗓音有丝绒一般的美好。而且在夜晚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深情款款的味道。他是谁呢？谢谢双子欧尼，我第一次送我礼物，桃花朵朵开。我也祝你身体健康，多穿衣服啊。很多的少女在中学时代，也是80后啊，都会收集他的卡片，他的唱片啊，比如说报纸上啊，杂志上有他的封面的介绍专辑的时候，都会剪下来贴到笔记本里。我就有这样做过，但是我是贴的很多的另外的长头发长一点的姑娘或者女生，当然也有男生了。我身边很多的喜爱音乐的朋友，有学过音乐几年哈，简简单单的哈，然后就会看到他们对他的钟爱啊，他们大的海报挂在他们的宿舍里。他是谁呢？他就是阿哲，张信哲，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声音。他有太多经典的曲目，在滚石兴盛的年代里，滚石送给了亚洲乐坛、华语乐坛非常多的经典。我就不一一细数了，他们都是难得的人。 而且难得的是他们真的可以出唱片，让更多的人听到。我其实一直在酝酿一件事情，在今天晚上告诉各位，我要发我自己的单曲，有没有兴趣可以听听看。在发单曲之前，我会试着去自己弹，或者邀请朋友弹一些我认为还不错的翻唱，先给大家试试看大家喜不喜欢。如果你喜欢的话，比个小心心给我，我迟早要做这件事情啊、哦！我也雄心勃勃的，对不对？最后一首歌，谢谢所有今天晚上光临十点大陆机的朋友。这首歌叫做《白月光》，也有很多年的年头。我也希望你们好好听听这首歌，希望这首歌伴你入眠。Love is love， 去做你们喜欢的事情吧，不管它有多难。也不要忘记接下来伍洲彤先生的夜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一个在夜晚走心真情的男主播周准。比心 Love is love， 明天晚上在这里不见不散。 See you， 拜拜。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路太长，追不回原谅。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像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冲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越圆满越觉得孤单，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唱怎么不唱。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